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 天大麦克风， 主体相对的概念，主体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人称感，而客体呢我们作为主体所指向的对象。 你将微笑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 奔向梦想的地方，有没有花开成海洋，心中所想的 Heart full of hate no vacancy, only one you gonna blame when it's over, can't look me in my eyes when you're sober, hey I'm the one you call when you 夜间本市将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总体降雨量是小雨的量级，但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雨和防雷。有相约在室外看世界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y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运晚10点 荣誉。心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 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流星滑落，多雪蓝飞驰而过，点亮黑夜最美。 天呐，麦克风。 为谁忙？朝阳如无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可以让我安 找到你。世态炎凉也无妨， 我抬头不想 为谁辛苦为谁忙， 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过的日子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 不清，像天使爱情看似迷，体温接地。 今天变色 Giving you my heart and soul， 你完成了所有 for love、oh.有我在，别怕 for life， this love， this love。 你才有肩膀。 十点钟都会持续到十二点，陪你一起说晚安。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好了，看看表啊，23。好了，阳光就是总会在风雨后，有雨的时候呢，在这个季节也会带来一丝凉爽清爽，是不错的。夏天很欢迎这个下点雨哈，而且。望在我们的心中，阳光总是会在风雨后。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跟大家呢来一点点的这个深夜小小的正能量，好吧？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真？是一种解药，也是我 太阳白色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找。